风随雨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番，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伤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大家好，我是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咧，一开始诶，当然有一个吉他伴住我啊，咁啊唱呢一只我哋嘅主题曲咧，原本咧就叫那天再重聚，不过咧而家咧呢廿几年就变咗靓歌再重聚，咁啊靓歌就有好多个方法去形容嘅吓，即系乜嘢歌都可以系靓歌，总之系好听嘅抒情歌咧，我都觉得系靓歌嚟，因为靓字都系我哋广东人咧，即系好似独有咁样吓，即系外省冇个靓字，好少用个靓字嘅。咁我哋靓歌就啱晒啦，因为有三个钟头咧，如果啲歌唔够靓咧，大家可能系瞓唔着，可能又瞓得着。总之咧，由而家到十二点咧，香港电台第二台咧 ，Albert Au 欧瑞强同埋我几位嘅拍档咧，今日就会同大家一齐咧，将呢啲好嘅音乐送上。点解系几位咧？唔系两位啫咩？咁啊，第一系当然系 Vince 啦，我仲有坚哥啦。今日咧，我哋有另外一个靓仔琴手又归队三个一齐啊，即系健仔你好 ，Thank you。咁啊 ，on piano 添？点解咧？因为咧。今日嘅特別嘉賓咧，真係可以講係特別嘉賓，好特別啊！第一咧，未嚟過呢個節目；二咧就個個都識佢嘅，但係佢未嚟過。但係佢亦都喺香港咧，唔知點解去咗邊度，有一排冇見佢嘅。咁所以咧就揾阿健仔嚟同佢彈一啲好特別嘅音樂，叫做爵士 feel 嘅音樂，或者全部爵士都未定。咁啊，年青嘅健仔咧就善彈啊，亦都中意彈 jazz 嘅。好，我哋今日特別嘉賓傾兩句先。我哋嘅特别间就系陈焕仁 ，Hello Albert， 你好， 你好啊，喂 ，Angie， 你啊 ，Angie， 你去咗边啊？呢排 我去咗元宇宙， 哦，玩完元宇宙嗰啲嘢，系啊，我听闻过，系啊，即系你呢几年咧，我就一路听你嘅消息咧，都系喺啲网上啊， 系 啊，你而家做紧咩啊？一阵间啊，仲有啊，你好似将啲歌好似卖去做呢、這个 NFT， 系啦 ，NFT 啊。 系， 哇！嗰啲好大生意喎， 嗰一排咯， 系嘛，即系好值钱嘅，因为将啲其实你可唔可以简单啲，一阵间先咧，慢慢倾啊。不过今日咧，我想介绍你啦，我都唔知点样介绍， 点样 一个，总之咧，即系 overall 嚟讲咧，即系Angie 即系陈焕仁咧，喺我心中有一个非常之叻嘅音乐人嚟嘅。 多谢， 系真嘅，喺对音乐咧就好认识，而且咧各方面。无论唱啦、编啦、弹啦，都系好即系好道家吓，好专业嗰啲嘅。咁但系你玩嘅音乐嘅种类咧，我就即系捉摸唔到嘅，好多种嘅。咁同埋咧，形象方面咧，我仲更加模糊，因为咧，究竟陈焕仁系肥仔嚟嘅，因为大只佬嚟嘅咧， 全部都即系系啦。而家睇落去好似。好几健壮， 好大只噶， 但系个心入边依然系一个肥仔。 系啊，点解释啊？ 个肥仔系走唔甩嘅， 系咪啊？ 系 咩叫做心里边系肥仔咧？ 肥仔圆嘟肥嘟嘟， 肥嘟嘟好可爱。 即系傻，我依然系一个傻仔，由细到大我都系一个好奇嘅傻仔。咁、 哦、 我所以我见到咩有趣或者咩有。机会帮到自己学到嘢或者帮到人，我都会试咯。 哦， 系啦，无论系好定系唔好。 所以音乐上面你都系多元化嘅。 好奇 嘅，好好奇嘅。 咁當然，如果你問我最中意係乜嘢，我係中意搖滾嘅。 係啊， 係啊， 竟然。咁你有冇行過一輪搖滾音樂嘅風格？ 有啊， 有啦，記得嘅。 細個嗰陣時係想做搖滾明星，咁跟住啊，係咁寫歌，跟住希望又會有人簽，咁結果冇人簽。 咁你有冇組到樂隊先？ 啊有啊有啊 有啊， 我組到嘅樂隊大部分都失敗嘅，係啊，有啲話哦我唔得啦，我唔捱得啦，我要去翻工啦，或者有啲就開始想做第二啲嘢，或者想自己做監製咁，或者自己想做發展啲乜嘢，總之係冇呢個樂隊嘅緣分，反而咧就我啲歌咧就有流行的緣分，即是我寫那些歌，即是阿斯匹林啊、愛斯懷疑啊， 即是人家唱的， 是啦，總之就有人唱，那我是，這個都是一種，這件事都令到我覺得很幸運的。 哦，即是變成開始，陳慧仁就是開始出名，或者入到行，或者差了半隻腳入行的時候，都是以一個幕後的音樂人，即是開始的。 是啊，絕對，我大學，我讀大學的時候 你是不是讀音樂的先？ 不是，我讀經濟學的。 哇，唔怪得你後來可以做 NFT 啊！ 唔關事 啊，唔關事。 阿爸阿媽唔會唔俾我讀音樂啊！佢哋其實幾，佢哋其實幾擔心我選擇做全職音樂人， 係嘛？ 係啦，直到我攞金像獎嗰晚，佢哋都放心啦， 喊曬。 佢做演員啊，演員 OK 啊， 演員攞金像獎啊，唔係唱，唔係音樂，反而 唔係。 所以咧，即系陈慧仁系一个即系多元化嘅，即系唔知肥仔定大只龙。我觉得佢系一个大只嘅肥仔。 好多谢， 系真系，而家就练到一身嘅肌肉，系纯粹兴趣嘅啫，系咪啊？ 惊死！ 哦，惊住身体唔好啊！ 系啊，初头医生话你有可能脂肪肝，哇！咁你有两个选择啦，一你就食药，二你就做运动啊嘛，死都唔食药啦。 系啊，系啊。哦，咁样，所以而家咧做做下咧就，我谂都系咁。我谂你嘅性格都系，一系就唔开始，一开始一玩玩下咧就会迷上。 系啊，好大镬噶。 系啦，迷上咗，我觉得你嘅身形直情系都唔系普通人嘅身形嚟吓。 多谢夸张。 我唔知啊，我你佢而家都系着住件 jacket 嘅，睇唔到嘅。不过咧喺网上咧。你 send 嚟嗰啲，哇！有咩咁大隻噶？有搞錯啊！正好似人哋參加嗰啲健美大賽嗰啲咁樣。 冇你講得太誇張啦！多謝。 喂，今日咧，今日就更加特別，因為今日我哋係二千靚哥啦，就嚇、啊，即係唔係一個訪問節目啦。不過咧，你就係一個好好嘅訪問對象，因為你即係乜都可以講。乜都可以傾， 隨便。You're the boss. Anything you want. 係啦，咁啊，仲有咧就係，即係主要係唱歌啦。咁但係唱歌咧，今日咧大家會特別有一個 feel， 一個特別嘅感覺咧，就係好多爵士 feel 喺度。所以我哋有三個 musician 今日嚇，因為你啊，咁啊， 多謝。 點樣即係究竟係點樣爵士 feel 法咧？點樣會開一個爵士演唱會？一陣間講。不過而家我同你合唱一隻歌先 啊。啊好啊。 啊我想 feel 下，我想將你即係你個音樂用咗我哋嘅節目先，所以我要作為主持咧，就係 feel 埋落去啊，喺個感覺。 多謝大佬。 因為點解咧？唉，唔好咁講，我未做過大佬一生人。 未啊？ 係未啊？一次都未。 今晚你第一次獻俾我啦。 唔係，我哋同我咁啊，我同你一個太空船嘅艙咁啊，好似嚇。我哋因為後日就係中秋節啦。 哦，係。 So 我哋一齊 fly to the moon。 哇、哦，好嘛！ 因為當年，咧 Apollo 11，佢哋一路上嘅即 Armstrong 咧，佢係主要太空人啦，佢係 leader， 佢係大佬啦。呢、這個大佬咧就話：我要播音樂，因為好悶，就播 Sinatra 嘅呢一隻《Fly Me to the Moon》。咁啊，而家今日我哋嘅特別嘉賓係 Hanjin 陳冠仁， 多謝。 Fly Me to the Moon。 Fly me to the moon and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Let me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on Jupiter and Mars. In other words, hold my hand. In other words, darling, kiss me. Fill my heart with song.Let me sing forevermore. You are all I long for, all I worship and adore. In other words, please be true. and other words, I love you.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Let me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on Jupiter and Mars. In other words, hold my hand. In other words, darling, kiss me. Fill my heart with song. Let me sing forevermore. You are all I for all I worship and adore. In other words, please be true. In other words, I love you. Wow, 月上月球坐喺架太空船嗰度咁轻松愉快，可以一齐唱下 K 噶。我谂应该系以后，即系我都提议我哋中国嗰个航天嘅太空船咧，装个 K 喺度，可以一路太空人唱 K， 一路唱上月球，几正咧吓！ 唔知佢哋会点样解决最大嗰个难处咧？ 乜嘢咧？ 就系深太空系唔会有回音嘅。 咁佢有机器啦，那个 K 嗰度系。但系咧，你上到月球嗰度咧？即系而家暂时人类咧都未有人啊，可以喺月球嘅表面嗰度唱歌。 我谂亦都，我谂好多嘢都未喺月球嘅表面做过噶啦。 好多嘢都夹硬做嘅，打高尔夫球都试过啊。咁但系应该好快噶啦，喺上面唱歌先啦，因为唱歌系真系冇得顶啊。喺月球唱咗咩歌好咧吓？即系而家我哋中国梗系唱《月亮代表我的心》嘅， 几好啊！ 因为呢只歌系全世界咧，我怀疑应该都唔系怀疑，应该都系真的。即系以中文歌嚟计，系全世界最流行嘅中文歌嚟，吓好奇怪，就系《月亮代表我的心》，即系邓丽君呢首。好，咁啊，今日阿陈冠仁咧，我谂佢唔会唱《月亮代表我的心》。 可以啊， 系啊，你咩歌都唱嘅，不过你将佢，但系今日系咪咩都变晒爵士 feel？ 哦，其实我系睇阿健啲大健同埋细健嘅，同埋后边士头嘅就， 佢弹乜你就唱乜， 佢哋想点就点咯。 系啊，系啊， 或者欧阳大哥， 啊边个？哦，我姓欧嘅， 系 啊，你知唔知我好特别啊？我哋广东人咧，你新加坡人嚟噶嘛？ 我系新加坡人， 你未必知噶。其实我系姓区噶，你以为？ 你姓区啊？ 啊 ，yeah， 即系区，你知唔知咩叫区域个区啊？即系地区个区啊？ 知 啊，即系唔系欧洲个欧？ 你姓区噶，原来 系啊。但系我哋香港，我哋广东人咧都系欧，不过有大细欧。我系细欧，所以我永远都做唔到大佬嘅啊，即系永远都系做小朋友嘅。你明唔明啊？即系嗱，欧洲个欧你识写啊？ 识， 即系一个区字。 我唔识都要话识啊。 系啦，你识唔识中文噶？其实 识， 识噶真系噶。一个区字加个欠字噶嘛。 系啊，系啊。 但系我唔争人钱嘅，一世人都 系啦，咁系好嘅。 所以变咗细欧细区。 冇争人钱系好啊！你先至系大佬。 吓咁啊，系我真系一世人，如果唔争人钱就系唔好欠，唔好系钱啦。 嗱，你谂 唔欠人咧就系大佬啊！ 欠就系负资产，或者喺人生度欠就系有债主。咁唔还嘅情况之下会好辛苦。 冇错啦，所以咁样先至系人生最高境界，系希望系咁。 所以你先系大。 不过我好多谢我嘅祖宗啊，因为我嗰个区字你识唔识写先？ 区 识写嘛？ 唔识， 即系咧一个框啦。然后里面有三个口 啊，三个窿，系啊系啊， 系咪三个口 啊？系啊， 我咪三个口咯、啊。 我就做咗呢行咯，所以我又做 DJ 又唱歌。 第三个喺边度？ 我先三个同老婆闹交。 哦，系 啊，因为咁咩？ 嗱，第三个先至系即系最深技术活。 好难，唔系呢个我真系自认失败。 我 冇得闹嘅，即系其实唔系闹交，闹交系即系两方面噶嘛，即系去即系有来回噶嘛。 系啦系啦， 其实系单方面嘅呢个永远都系。 边个单啊？ 梗系我输晒噶啦，唔使谂吓，即系咁。 所以你呢个第三个口系生喺老婆口上。 系啦系，唔系我有个口，但系有口就难言啊。即系有个口啦，但系开唔到嘅，即系咁样框住咗呢个。即系我冇人一生都破唔到嘅呢一个绝一个即系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好一个一个松系 dead 松嚟嘅，即系冇得倾。 唔使惊嘅，歌手可以封口，唔可以封麦。 系啊系啊，我揸住个麦咧，起码咧即系我而家就揸住个麦咧，又有起码有两个口可以开，又可以讲，又可以唱，几好啊！ 几好、 啊。 系，唔知听众知唔知道咧？话自己系小，但其实系大欧。佢而家手中揸住嗰支 Neumann 麦克风啊，系几鬼咁，我唔知点讲，串啊，都几串噶，系木噶个手柄，即系我屋企有好多 Neumann 啦，冇一支系咁。 唔系啊，呢个系阿 Vince 介绍嘅吓。系啦，你系 telephonekin 嚟嘅，系啦，唔系 Neumann 嚟， 唔系 Neumann 嚟，我睇错添，好靓， 一样个样靓啫，所以我都中意。哇，好、啊，佢话整一支俾我，好啊，咁你中意，咁我就即系咩咪都想试下嘅， 发达啦。 啊，今日咧呢啲无论咩咪都好啦，经过二千靓哥同埋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M Stereo 嘅立体声广播咧，乜嘢歌都会靓咗好多。跟、住你跟住落嚟你。再自己揀一隻歌送俾我哋。 好啊，阿健你決定啊，你係咪寫咗個 list 噶？ 阿健決定，阿健仔決定，係有大健同埋細健啊。 係啊，究竟係堅勁個健定係堅勁？ 誒，中文好複雜嘅，一個字咧有十幾個音。我哋有阿堅，亦都有阿健。哇 ！Got you under my skin， 其實。 你是不是帮我打针啊？ 不是，我是一只蚊来的。 你一只蚊？ 我会刺你，小心。 I've got you on my skin. I've got you deep in the heart of me. So deep in my heart, it's really a part of me. I've got you.On my skin, I've tried so not to give in. I've said to myself it's fair, never would have gone so well. But why should I try to resist when, baby, you know damn well I've got you on my skin.I'd sacrifice anything, come what may, for the sake of having you near. In spite of a warning voice, it comes in the night and repeats how it screams in my ear. Don't you know you're a fool? You never can win. Use your mentality, wake up to reality. Oh, each night I thought just the thought of you makes me stop.Before I begin, oh, I got you on my skin. For the sake of having you near, in spite of a warning voice, it comes in the night and repeats how it screams in my ear. Don't you know you fool? You never can win. Use your mentality, wake up to reality. Oh, each night I phone, just the thought of you makes me stop before I begin. Ooh, I've got you my skin, yeah, I love you on my skin, 'cause I need you on my skin. Chen Wen Yan 嘅 I've got you under my skin。直情咧，就呢啲音樂嘅感覺咧，就正如好似只歌一樣啊！直情啊，入骨啊！我哋叫做即係廣東人就好少話入，係入你塊皮咧，咁就好少嘅。 冇風濕就得。 係啦，係啊，入骨啊，冇風濕啊。 使唔使沙龍巴士啊？ 啊，因為呢只歌咧就可以講係誒，我哋點形容咧？用中文啊，即係呢啲 standard 嚟嘅，即係話。一些標準歌，如果你直譯，但係咧就用標準嚟形容咧，就好似味係好夠嘅，即係入心入 skin 啊。咁啊，因為所謂 skin 咧，就可以阿堅哥啊，或者阿健仔嗰啲，全部咧都係職業嘅音樂人啊。咁呢啲職業音樂人咧，譬如話你無論你喺一啲酒店又好，或者公開嘅國際嘅場合都好啦，嗰啲樂隊咧。佢啲歌手咧一定要識嘅呢啲歌，係咪啊？ 咁啊， 咁可以講係咁嘅呢啲 standard 啦。佢哋唔識咧，就好似揾唔到食咁樣噶啦。 咁啊係，係咪啊？咁啊係， 多數係呢啲一挺嘅歌好多嘅。 即係如果有個歌手唔識唱《原來代表我的心》， 同埋喺中國就唔行， 會有啲棘手， 有啲棘手。但係而家外國人都學曬啦。 係啊，你有冇聽過俄羅斯人唱《原來代表我的心》？ 有，我播咗十個 version 啊！我試過有一次節目。乜嘢文都有，你讲咩文都有嘅，真系有。 海南话， 海南话系冇海南话，嗰啲系呆啊叻嚟噶嘛，傻佬。喂，呆叻唔算 ，languages 啊，即系语言啊嘛。 傻， 系嘛？呢个新加坡即系都系讲国语啦。 新加坡系啊， 冇错啦。 新加坡又讲 English 噶 ，English 嗰啲冇啊，真系。你应该扮嚟听下，不如听一个钟咧。你讲嚟听下啦。9:30点讲嘅 English。 9:30啦， 系 9:30 啦，吓一阵间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委会表示，截至傍晚六点，共收到3982宗涉及舒适保的投诉，涉及总金额1.3亿多万元。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话，有30至40宗个案是在舒适保结业之前几日才签约，至今有超过170宗个案涉及65岁或者以上的人士。最高金額大約156万元，最長到2050年完約。對於舒適保灣仔分店改為另一個品牌接手營業，黃鳳賢在一個電視節目說，新公司提供的條款部分較為奇怪，建議顧客不用急於簽約，可以先觀察事態發展。中文大學醫學院由去年12月起就腦退化症向超過6000名市民進行中大網上認知測試，結果顯示超過30%需要作進一步認知評估，同時發現年齡每增長1歲，認知能力的合格率就會減少10%。測試亦都發現教育程度是腦退化症的風險因素之一，60歲或者以上的參加者之中，小學程度或以下的參加者有近50%人結果顯示需要關注，而中學和大專或以上程度就只有大約2.4%和1.4%。賽馬會旗幟員 中大医学院联同其他七间机构，去年十二月至到二零二六年十一月推出计划，为有需要长者同佢哋嘅家人提供支援服务，包括根据情况进一步转介至医生作诊断同跟进，希望做到及早检测、及早确诊、及早介入。国防部表示，第十八次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寻日至到今日在北京举行，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领导与美国防部助理国防部长邦板共同主持会晤，双方就中美两军关系、下阶段两军交往和共同关心的问题等深入交换意见。菲律賓當局表示，颱風貝碧加為當地帶來狂風暴雨，引發洪水和山泥傾瀉，造成6人死亡、11人受傷，另外有2人失蹤，超過20萬人受災。貝碧加星期五吹襲菲律賓中部和南部，其中在南部拉魯省馬拉邦市，警方說4名學童當日放學的時候坐電動三輪車回家期間被倒塌的大樹壓死，颱風又令到部分道路、橋梁和房屋等基礎設施造成嚴重破壞。菲律賓國家減災委表示，貝碧加至今已經令到全國36000人流離失所，其中近14000人暫時安置在政府設立的臨時避難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中秋节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有几阵骤雨。中秋节翌日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随后一两日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0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音乐。有快乐。 他他他有我哋有正能量。 个个都问我，你而家喺柴湾呢度做，有咩睇法啦？我话你哋知唔知道，而家我企紧呢个位就我出世个位。 出世个位啊！ 而家我哋嗰个校舍以前咧一个大嘅沙滩，咁僭建木好多嘅。咁我就係其中一間。 哇，好勵志性㗎，校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電台第二台，陳淑蘭、陳子清、彭詠儀、林思敏，有佢哋有快樂。 我係黎樂意，抗生素只能夠對付細菌引起嘅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嘅傷風感冒，就唔應該食抗生素。抗生素要由醫生處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法国贵族出身的萨德侯爵是历史上其中一位最恶名昭彰的作家， 他被称为变态文学的始创者，书写的题材离经半道，骇人听闻。 美国得奖编剧道格怀特以这位传奇人物为主角，创作出《撒旦狂笔》这个剧本。 古仔就是讲萨德侯爵啦，基于他被困过精神病院这段经历而去借题发挥，就是讲精神病院里面有一个神父啦，尝试想去引导他或者想去梳理他那些变态的妄想啦。初初是用啲怀柔政策嘅，但系慢慢发觉怀柔政策唔得咧，就于是用啲比较严厉惩罚性嘅措施，但系越嚟就越层出不穷嗰啲嘢，咁甚至去到最后系即系意想不到啦。 多谢一条副制作艺术总监胡海辉的介绍。 建基于真实的历史片段，再加上道格怀特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创作出这个疑幻而真的故事。 今次一条副制作再将撒旦狂笔搬上舞台，兼任翻译及导演的胡海辉说，这套剧作除了剧情发展令人意想不到之外，背后所带出的议题亦都相当发人心醒。 看完之后令你有很多东西想的，正邪善恶有没有界线的呢？其实最初可能出于一个正义的理由去做一些事，但是结果那件事是越来越不正义，甚至越来越变态，是不是都是合理的呢？那件事是有没有界限的呢？而且我想自己身为艺术创作人，经常都要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要面对限制的时候怎样去克服这些限制呢？ 撒旦狂笔重演 9月13至到22号 上环文娱中心剧院。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应该再重聚第二个部分。9:40的时间，我是 Al Brown 欧瑞强，我们有Fins，有坚哥和健仔。当然我们今天特别嘉宾呢就是 Hengen。这个名字初中我在香港第一次听到你的名字，你初中在新加坡来的时候。 你是不是以为我是韩国人？ 不知道是什么名字，我原搞不定，我以为是玩嘢。 感谢你的。 我以为是韩国人，不知道什么人。 其实咧喺韩国咧有一间船公司，曾经好依然好出名，但系已经倒闭咗啦。咁、我细个嗰阵时咧，有啲人会问我，即系你系咪同嗰间船公司 有 关 系啊？ 咁 佢个仔啊， 我又想啊， 系啦，系。咁其实 Hengen 系。是不是 engine 啊？即 系好多人都叫我 engine 嘅， 几好啊！你有动力啊嘛，有 engine 即系motor 啊，系 motor 系啊 ，motor 亦都有我记得 music engine 唔紧要，有人已经嗌咗好多年啦，不妨讲有一个Eason 同埋佢太太，佢哋嗌我 hand cream。咁跟住咧，大金仔 Jim Lee 佢嗌我 hand job， 喂呢个唔得，呢个唔得，唔亦得。OK， 喂 ，anyway， 其实系点解会有呢个名嘅？你自己改嘅？ 我想你要问下医生。 咁我知道你系新加坡人啫，冇理由新加坡会改呢咁名啊！ 哇，其实那个正经嘅原因系因为海南人，你点读嗰个名字海南话，咁佢咪直译咯？ 你海南人嚟嘅， 海南人嚟嘅， 即系海南，即系嗰啲文昌鸡嗰啲海南人。 Exactly 就系文昌，即系我爷爷系文昌。其实我嫲嫲好似都系文昌， 哦， 所以我就一只正宗嘅文昌鸡。 系啦，即系话而家文昌咧，全世界最出名嘅咧就两样嘢， 系咩？ 就系鸡同埋陈焕仁。 我以为你想话胡椒粉，因为咧文昌咧系真系有好多种胡椒嘅田嘅。咁咧好多时候咧，即系因为冇厕所啊嘛，咁你想揾个位嚟方便啦。 系， 点知咧胡椒咧？是很瘦的一棵树来的。 是吗？我真的未见过胡椒树。 是啊，你如果是向前是挡到呢，这边是见到晒的。是啦。 挡不到。 相反都是。所以呢，其实如果你在胡椒园道呢， 方便 方便呢，千祈不要觉得你可以入去找到 即是找到没有遮挡的了。 没 真的。其实今天的二千岭歌在重聚呢，就真的什么特别的都在这里出现的。因为陈焕仁会变成一个怎么说呢，栋笃唱的。即是他只是其实你不唱歌都得的。即是由头讲到落尾，是不是？即是我想你都我相信你一定想过这个 idea。 即是我唱 最 stand up comedian 啊， 多谢， 就斋斋 talk 啊， 多谢多谢，我上啊， 系咪好嘛？即系中英文一齐讲，几得意嘅。 你帮唔帮我手啊？ 喂，咩帮手？我喺侧边同你伴舞啊， 啊伴舞， 我喺度笑，我负责笑都好紧喎。你知唔知你一讲有人喺度侧边笑咧，个气氛好好多。 杀你 系咪？好嘛，好嘛， 就咁。 咁你头先讲嘅文昌啦，你知唔知咧？我哋嗰啲风水师咧，有一种位啊。即是你屋企同你 文昌位， 冇错啦。 系啦， 而家摆个文昌位咧，就因为嗰啲星，我睇啲星，啲星星或者天空嗰啲咧， 系 即系嗰啲位啊，影响我哋嘅风水嘅。 文昌位唔系即系嗰 读书叻啊， 嗰啲 系啊，读书叻，同埋唱歌叻啊。佢唱只要唱只文昌位嘅歌嚟听下。 文昌位嘅歌 系啊，因为有嘅英文歌嚟嘅，叫做 When You Wish Upon a Star， 系你拣嘅。 文昌同星星 有关系噶，所有呢啲风水都系即系嗰啲 都系星嚟嘅， 紫微斗数系啦，全部都系星星嚟噶，唔系你自己发明话我中意呢个位就呢个位，唔系嘅，系嗰啲星星嗰啲星球嘅移动咧，令到你喺文昌出世，然后对音乐咁叻，真系噶，你信我啦。 我好庆幸，我系一个人，唔系一个星星。 不是那些很大隻的，你很細粒，就是一粒星而已。 When you wish upon a star, makes no difference who you are, anything that you desire.Will come to you. And if your heart is in a dream, no request is too extreme when you wish upon a star.As dreamers do, fate is kind. She brings to those who love a sweet fulfillment of their secret love.Bolt out of the blue, fate steps in and pulls you through when you wish upon a star your dreams come upon the star。 当你向星星许愿的时候，你有没有试过呢？ 当你向星星许愿的时候，你的电脑坏了。 是啊，麻烦你快点跟我。我最怕这件事，因为我对于电脑这些是就是白痴来的。所以我已经学习了一套怎样开怎样用，突然间它又出了事，我不知道怎样转。转翻转头，死啦死啦！以前 咁系冇转 OS 咯， 咩叫 OS 我都唔知 道。哦，即系冇佢叫你 update， 你就千祈冇揿佢。 哦，即系好似啲骗案电话咁，佢叫你呢条 link 嚟，你千祈唔好揿。 系啦，即系譬如你见到陈焕仁打俾你嘅时候，千祈 其实一定唔系陈焕仁嚟嘅，因为嗰、那个因为陈焕仁唔会打电话， 因为陈焕仁系冇手机， 冇手机。头先嘅歌咧，你都估唔到啦，因为出嘅时候咧，好有嗰种嘅怀旧感，因为呢个歌咧，你无论你点唱都好啦，我哋头先现场唱。是四十年代的迪士尼歌曲嚟嘅，即系电影。 系啊， 嗰个好似系我哋香港叫《木偶奇遇记》，你知唔知系咩英 文 ？Pinocchio， Pinocchio 啊，个鼻好长嗰个 Pinocchio。 系啊，你有冇好多笑话有关个鼻？ 系咩？ 系啊， 讲嚟听下。 伸同埋缩嘅 ，OK， 功能 系 啦，好似系啦， 缩啦， 人好中意。在人的傾向入邊，好好派得上用場的功能，都係冇講好啦， 係 啦。 OK， 即係一啲唔出得街嗰啲嘢， 唔出得街，但入得房。 哦 ，OK， 明噶，咁啊得系啦 ，OK， 即系有少少级数嘅，即系有级数嘅。 我未够班， 系啦，有级数，你都系三级都唔仲未够班，够晒班嘅。我哋成日都系一二级嘅啫，吓唔会，因为做电台咧，一冇能够上到咁高级嘅。头先只歌好好听嘅一只歌，我唔知道而家嘅迪士尼乐园咧，如果入去玩咧，有冇呢只歌出现啊？即系我都希望，吓我唔知道，我都希望有吓好听。 我真系记错咗，我一路都以为系 Cinderella， 我唔系啊。是 Pinocchio， 是原来是 Pinocchio， 是我个人好喜欢这只歌， 这只歌好好听，它有我听过有些合唱啊，男女唱又有什么都有的。 有没有听过动物唱？ 动物歌我是喜欢的，我最喜欢的那只是什 么呢？ 是Muppet Show， 那些不是动物，那些是人 假扮動物啊嘛，即係嗰只Kermit the Frog 咧， 佢係 動物嚟噶嘛。 咁 Cookie Monster 又點解咧 ？Cookie Monster 都係動物嚟噶， 佢係怪獸嚟噶， 怪獸係啊。但係我好服嘅，好中意。 仲有垃圾桶嗰個咧， 係啦，嗰個叫做 Oscar 係啦，有一個叫 A Bird 啊 ，Bird 呢個大鳥嚟噶嘛。 大鳥係咪雀嚟嘅咧？ 係啦，應該係動物雀。 覺得佢似長頸鹿多啲咯。 係啊，好離譜，好好玩。那個 Muppet Show 就是一個布公仔樂園，是啊，那個叫 Jim Henson， 他扮埋把聲嘅，佢唱嘅，好嘢，真係 好抵啊！一個人可以演埋咁多人。 跟住咧，我想唱翻抒情歌啦。譬如佢唱之前咧，我有啲疑問咧 ，Henson， 即係以前我都有聽過你唱歌啦，當然係咪啊？咁啊，好多唔同嘅風格嘅，有中文歌乜嘢乜嘢都有。但係你而家今日嚟咧？因为你是第一次来，我突然间发觉，咦？点解你唱呢啲，譬如你 jazz feel 嘅歌，或者今次嘅歌，你用嘅唱腔咧，系咪即系特登系一种好特别嘅唱腔？好多好多好多，我未听过咁多鼻音嘅唱歌方法嘅，点解噶？ 咁你觉得好唔好听？ 好有好有风格咯，我就觉得开头，咦？我哋唔系个麦校错咗系咪啊？咁但系再听一两句，你就已经一路唱来咧。咦，是禮真的，全部都是这样唱的，但你唱中文歌又不是这样的， 可以的， 是的，哦，你特登是出今次你就用这种声音唱的， 不知道，来到这个地方就觉得是这个 feel， 哦， 这个发声的方法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exactly，但是应该是我早期的爵士偶像的唱法的。有一个爵士夫妻档叫 Tuck and Patty。他们很厉害，他的老公是 Tuck， 他是我弹 guitar 的偶像的。我的自弹自唱呢，即你会听到我的拇指是弹 bass， 跟住我其他手指是弹 chords 或者 lines， 就是他那里来的。我尽量 copy 他。 Okay. 唱歌呢就好像 Patty 这样，他老婆。他老婆唱歌是，即如果是讲嘢的话，我正常讲嘢的话，他讲嘢就会这样的。 很多鼻音的，同埋 我不是这样想，我想他很多气声， 很气声， 是啦，即系如果明明可以 A B C， 佢就 A B C， 系啦系啦，上咗个鼻度咯，即系我做如果分析的话，咁啊好特别嘅，即系一听就知道系一种好特别嘅演绎方法。 但我觉得咁样唱系好轻松，好舒服。 系啊，个人都有，尤其是以前啲唱 jazz 嗰啲，譬如话有啲 The Louis Armstrong 咁。咁你以为佢把声拆咗咩？系佢系咁噶。 哦，你问佢讲嘢都系 系啦，讲嘢都系咁嘅。点 解你唱系咁？ 系啊， 唱有咩问题啊？即系好似我个朋友，我啲朋友咁样，即系霆锋啦。 系啦， 即系你以为哇，做咩霆锋你？你咁錯噶？唔係啊，佢 我係咁錯嘅。 唔係佢喺門口叮噹，即係 hello 嘅時候就係咁噶啦，帶住黑超，跟住唔點啊？有冇可樂啊？即係咁咯。 即係佢人又中意 就係咁，係啊，佢性格就係。 好啦，跟住我哋嚟唱一隻咧，我唱嘅一隻Carpenters翻唱嘅 Anne Murray 嘅歌嚟，呢隻好靚嘅抒情歌。一隻好 romantic 嘅情歌，我就扮唔到嗰啲聲，有少遺憾。 你諗太多啦。

Now don't hang on. Nothing lasts forever but the earth and sky. It slips away. All your money won't another minute buy. Dust in the wind. All we are is dust in the wind. All we are is dust in the wind. Dust in the Everything wind. Everything is dust in the wind. Everything is dust in the wind. 这个呢，我听翻上嚟都有咦咁奇怪嘅，咁高音嘅咧，我以前啊。廿年前， 因為調高咗 啊嘛，係咯，係咪調高咗啊？嚇，而家嗰陣時未有 AI 嘅，冇得調嘅。 而家可以調。 而家我就中意咁樣啦，嚇，即係咁樣同阿 Hanjin 可以好低音、好抒情咁樣傾下偈。而家唱歌都係變咗咁啊，變咗中低音啊。 我直情係男低音。 你啊，你以前呢個係男高音嚟嘅？ 唔係，我生出嚟 係咩音？ 中低音。 真系， 跟住练上去嘅。 哦，系啊， 因为可以，好似Pavarotti 系， 佢天生系中音， 嗯， 佢系练上去变男高音嘅，系、 哦、 啦，所以佢嘅高音咧，即系譬如佢 High B、High C 咧，永远都唔够 Pavarotti 劲。Domingo 啊，我讲紧 系 Domingo 嘅 ，Domingo 系练上去嘅， 系练上， 系啊， 即系哦，佢原来练上去嘅， 练上去 嘅。哇，咁但系我点样咁畸形嘅调翻转，我练落嚟嘅。 练落嚟都可以噶，因为练落嚟就练放松噶嘛。咁人生我觉得放松系紧要过紧张嘅。 因为随住年龄咧，应该系要练落嚟嘅。我觉得，如果你而家就要练上去，你就真系好似吊颈咁样唱到。 我中意喺我面前嘅呢位你， 咩意思？ 即系你好轻松，好舒服。我中意同你倾偈。 我都头先讲啦，因为原来 Hanjin 咧系一个即系。即系唔系话净系幽默啲，佢有少少即系捉摸唔到嘅倾偈，但系好过瘾嘅。吓，我系好中意同呢啲人倾偈嘅，即系等于我成日都会同阿曾志伟喺度你一句我一句咁样嘅。你估唔到佢讲乜嘅，佢又大家喺度弹来弹去，咁可以做一个 talk show 嘅，即系电台，吓你唔使企喺度咁攰啊嘛。我好憎企喺度讲，即系讲咁耐嘢，咁啊，所以我好少做司仪嘅。 好 啊，因为企成晚噶嘛。我哋喺个电台嗰度，大家喺度摁摁脚咁样，翘埋双脚，饮杯奶茶咁，几开心。不过今晚咧就唔同，我其实咧就因为大家你一路听开跟开陈焕仁咧，你唔觉得哇？你今晚就全部好似好爵士啊啲咁。咁原来咧有段故嘅，因为你十五年前咧，即系由新加坡嚟香港嘅时候咧，就出咗一张唱片叫做 Raw Jazz， 系 咩嚟咧？ 系我第一只唱片。好想出摇滚碟，已经我谂咗十年啦，冇人肯出啦。 好摇滚嘅， 唔系，我只系想咩碟都得啦。唔该，大佬，我有呢啲歌，你可唔可以出呢啲碟？你可以帮我出只碟？咁我以为因为系混音唔够好，咁我咪去学混音咯。混音好好啦，咁之后依然系我不会帮你出咯，但你可以留下一些歌给我给其他人唱。 你知道为什么会不肯出呢？ 你知不知道 呢？因为我觉得我旁即旁观者啫，即系 旁观者清。 因为而家都是噶啦，呢、這个肯定嘅，就是听 jazz 的人是很少，在香港计 系。哦，咁你错咗个方向。我嗰阵时唔系想出呢些歌的，我嗰阵想出嗰啲歌就系即系嗰啲阿士不灵啊，即系嗰啲 好 pop 嘅， 唔系 it's rock，it's rock， 系啊 ，it's pop rock。咁我就即系佢哋话你个样啊，同你把声唔 match 啊，或者你嘅歌啊，冇人听得明啊，系啦。咁我就发现咧，其实佢唔系咁意思，亦都唔系话我冇颜值，只系。哇！我的眼睛不啱做音樂啫，即係我個樣係可能啱啱 ，I don't know 拍戲劇something 係啦，咁所以就拍戲就拍聲咗， 拍聲咗啦，電視又做一大輪啊，係 啦， 幾好成功嘅。 所以呢個就係第一隻碟，就我自己行出第一步。 好嘅，所以咧今年咧就做翻個 concert， 仲係叫做都係叫做 The Raw Jazz Show， 係咁配合翻十五年前，即係個紀念啦嚇。 系啦， 好有意思嘅。咁我觉得即系香港难得嘅咧，就有啲音乐人或者系音乐制作者或者啊 whatever， 就肯即系用力量啦，用投资又好啦，用精神啊、时间啊，去做一啲即系唔系一定要主流音乐嘅嘢啊。咁啊，尤其是英文歌添。咁我同阿 Vince 都系啦，啱啱做完一个全英文歌嘅 concert， 都冇咩人敢做。早知揾你啦，啊， 应该揾我。 系啦，出年我哋一定要揾你。系啦，啊，因为我全部唱英文歌就好过瘾啊，仍唱得。 但系你电台 talk show 都要揾我。 系啊，喺呢一个仲系新发现嚟嘅。 嗯，哦， 啊，因为我从来冇做过 talk show 嘅喺电台，我做咗四十几年喺呢度，全部都系播音乐嘅。 咁 我自己做嘅， 第一次就献俾你啦。 哇，好啊，哇，咁啊，多谢。 使唔使逼急俾利是噶？ 啊是不是有啲咁嘅嘢噶？新加坡兴嘅咩？ 冇我听过系有咁嘅。 你系想啊？因为咧，如果你俾利是，就我俾你噶啦。 系咯系咯， 系咪啊？ 系 啊，即系我唔抵咯，咪变咗，因为我老过你。 意思啫嘛，意好意头，好意头， 系好意头。啊咁啦，诶，今晚咧就即系我好想诶俾封利是咧，就系呢封利是系庆祝你个。庆祝你个演唱会，jazz 演唱会，真系边个够胆搞啊？真系陈冠仁先得，咁啊仲要揾埋啲我哋香港嗰啲嘅。虽然我同佢哋唔熟嘅，即系我唔玩 jazz 噶嘛，吓咁啊系 tech low 喎， 系 即系我哋香港嘅即系爵士大师啦，吓即系好多年噶啦， 系啊， 即系永远都系唔出嗰几个名噶啦。香港玩 jazz， 咁我玩咗十五年啦，佢玩咗更加耐， 佢玩咗四十年到啦，我估 佢有一样嘢可能好多人唔记得咗，就系、是。有一个好出名嘅爵士靓女歌手叫 Astro Gilberto， 咁佢系唱 Dopamine Ipanema 出名嘅， 我有播过， 系啦，咁咧佢阿 Ted 系做佢三年 嘅 乐队， 哇，所以嗰啲爵士吸收晒， 有几多人可以讲到呢句说话咧？ 系啦，系啦，嗰啲 ingredient 吸晒过嚟啊，咁啊 Ted Lo 系香港嘅爵士手。不如咁樣啦，你十五年前咧嗰只碟咧，嗰啲字咧印到好細，因為可能大家後生咧都睇到嘅。咁啊，但係我立落去咧，有啲係嗰啲 jazz standard，即係事必要唱嗰啲 cheek to cheek 嘅。 嗯， 而家玩下啦，不如。 好啊，好啊， 好唔好啊？ 唱下俾你聽。 好啊，因為等你個演唱會幾時話佢演唱會係要成等啊，要有排等啊。幾時啊？你演唱會夠啊？ 十月頭。 哦，十月仲有少少時間，少少啫。 And my heart beats so that I can hardly speak. And I seem to find the happiness I seek. When we're out together dancing cheek to cheek. Oh heaven, I'm in heaven. And the cares that hung around me through the week seem to vanish like a gambler's lucky streak. When we're out together dancing cheek to cheek. Oh, I love to climb a mountain and to reach the highest peak. But it does not thrill me half as much as dancing cheek to cheek. Oh, I love to go fishing in a river or a creek. But I don't enjoy it half as much as dancing cheek to cheek. Come, baby, dance with me. I want my arms about you, those charms about you will carry me through. Yeah, I'm in heaven, I'm in heaven. And my heart beats so that I can hardly speak. And I seem to find the happiness I seek. When we're out together dancing cheek to cheek. does not thrill me half as much as dancing cheek to cheek. Oh, I love to go out fishing in the river or creek, but I don't enjoy it half as much as dancing cheek to cheek. Come baby, dance with me, I want my arms about you. Oh, it's charmed about you. Well, carry me through, yeah, I'm in heaven, I'm in heaven. And my heart beats so that I can hardly speak, and I seem to find the happiness I see when we're out together dancing cheek to cheek. When we're out together dancing cheek to cheek. When we're out together dancing cheek to cheek. Dancing cheek to cheek, 佢亂跳貼面舞啊！哇，你真係～好冧喎， 系啊！英文咧 cheek 有另外一个意思嘅， 乜嘢？ 就系屁股， 我知 系啦。 狂，你专系好中意讲下呢啲嘅，好得意。 唔系，即系系啦。 咁其实呢只歌系应该系面贴面贴，屁股贴屁股， 两个都好浪漫。 如果面贴屁股咧， 面贴屁股都好浪漫， 都好浪漫，系啦，有好多种嘅 combination。 诶，听众朋友们，你哋可能谂歪咗啦，即系如果你有一个好可爱嘅婴儿，你帮佢换完尿片，你都想面贴屁股啦， 系，你都系过来人啊，系 冇错， 你都有，你识换尿片嘅。 我懂得換其他人的細路仔的尿片。 不過這個是很高技巧的，所以很多時候呢，我一想起這些東西，見到這些就很感激，就是自己的太太啊，那些日日夜夜咁嘅，半夜起身都要換噶嘛， 但其實呢，我發現父愛咧係無限的， 係啊， 因為呢我聽過一些朋友咧，佢話咧係可以。即是香到可以撈飯吃，我有聽過， 真的，我想他都是講下嘅啫。 我有少少懷疑， 係咯，唔係懷疑，直接係。 我有少少保留。 頭先嘅 cheek to cheek 咧，就係一隻，即係我諗啦嚇，因為我哋聽好多好多，差唔多全部啊，差唔多全部嘅即係爵士樂手都唱嘅，即係都錄過呢只歌咁滯。 嗯， 咁啊，可唔可以解釋一下你以前嘅即係？喜欢音乐或者开始入这个音乐圈呢，想唱 rock 的嘛，为什么 rock 又变成唱 jazz？ 哦，因为呢我想唱摇滚，那我就尽量组队啊，做歌啊，跟着没什么反应，除了我大学的时候我赢过一次乐队比赛，但是我赢的原因呢都是因为爵士。 吓，点解咧？ 因为我唱咗一只 YouTube 嘅歌啦，跟住我记得总决赛唱系三只歌，一只系 YouTube 啦，一只系 Queen 嘅 Bohemian Rhapsody 啦， 哇最劲！ 咁已经应该赢紧噶啦，但系咧第三只就唱咗一只摇滚版嘅 Spain。 哦， 咁其实简单啲讲就系令到啲 judges 咧覺得 有型， 我冇辦法唔俾你啊！ 即係有型，係啦，咁型嘅每人唱 Spain。 咁同另外一個原因就係我嗰陣時唱好多酒吧，咁咧唱酒吧咧收工咧必然要去一個大師叫 Paul Ponadure， 佢係彈吉他唱歌好叻嘅一個地方，佢哋係 jam jazz 嘅，咁所有啲令到咧我哋呢一班呢一代嘅新樂手咧都覺得我嘅 jazz 底唔強，我唔可以話自己係一個音樂人，所以個個都喺度操咯。 係啦，無端端就入咗去 jazz 嘅世界啦。 係啦， 嗰個你講緊嗰個地方，你讀大學嘅地方喺邊度？ 新加坡 咪咯， 係啦，我嗰陣時喺新加坡國立大學，係啦，我係讀經濟學，但係成績好差嘅，因為我都冇翻學。 玩音乐居多， 系啦，我记得我最尾一年咧，放假嘅时候，成个假期都系做紧 Eason 嘅反正是我， 哦，我已經喺度接緊 job 啦， 做。嗯，係啦，佢咁佢，我諗係因為佢同另外一個監製叫陳偉，佢哋好貪玩， 嗯、 當係放假就話、嗯：哦，我哋嚟新加坡揾你啦。咁樣就喺新加坡踎住一排，咁咪玩得好開心嘅。我記得有一次我甚至有戴亞醫生去我屋企、嗯，可能我媽有見過佢。I don't remember。 嗯， 系啦，但系嗰个系好难忘嘅嘅。 咁样孕育啲音乐出嚟，好真系好浪漫啊！我觉得，即系香港嘅音乐人啊，即系音乐可以咁样慢慢勾啊，你倾下偈啊，我嚟揾下你，大家咁样撞下咧，即系先至会衍生到一啲好即系唔系公式化嘅音乐。 我谂啊 ，yes， 系咪啊？你明唔明啊？即系 亦都系。我谂唔系人人都有呢个， 冇好难嘅 budget 去， 系有 budget 同埋要有时间，又即系通常，譬如佢已经系一个红歌星，佢好鬼忙，即系经理人话：，哇，你要边度演唱，边度演唱。就算你做音乐嗰啲都系，即系你好难。好似譬如以前我听过，哇，真系好羡慕咁就 Rod Stewart 咁样，佢成队 band 上船啦咁样，佢整个游艇，咁佢自己喺个游艇嗰度 jam 歌，喺度即系谂系弹乜嘢，喺嗰度夹歌，哇，咁都有。 我就系迷另外一款噶，因为乐队派噶嘛，我系迷嗰啲乐队咧，佢会无啦啦喺个新卡拉租一间屋，跟住喺度录一只碟咁样，我系啦迷呢啲。 好啦，咁啊，即系如果你讲呢啲咁嘅爵士 standard 啊。另外有一首咧，就我上次聽嘅聽 Nat King Cole 唱，呢個 Take A Train 喎， 係啊，即係唔係 B Train？ 你解釋一下，係咯，你解釋一下呢只歌點解咁勁？ 因為阿 A 咧就好似成績好好嘅，但係 B 就有啲低 B， 所以 係啦， 即係 A Class 啦， 所以就 A Train 係啦，梗係要啦，後生仔都要記住啊，見到 B Train 唔好上嚇。 Must take the A train to get to Sugar Hill way up in Harlem. Come on now, boy. We'll take the A train to get to Sugar Hill way up in Harlem. Hurry, hurry, boy, it's coming. Can you?Engine strumming. Come on now, boy. We'll take the A train to get to Sugar Hill way up in Harlem. 呢只歌系点解会咁流 行？可能咧，因为嗰个写歌嘅人咧，佢有少少口吃，跟住佢成想叫你 take a train， 但系佢就 take a train， 系 啦，系啊，系。 咁我出呢只碟，其实咧，可能 好多人誤會就係、是、嗰、那個嗰、嗯那個爵士碟咧，點解會爵士咧？係遲啲先講啦。 係啊 ，Rogers 十五年前嘅事咧，真係有排講啊！因為呢個回憶嚟嘅啦。不過今日咧，我哋好多回憶嘅，因為用歌咧可以揾到好多 memories。一陣間新聞後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屿山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踩单车的31岁内地女子死亡。警方话，下昼大约3点，嗰名女子踩单车沿住江山道往大澳方向落车嘅时候，据报喺一个弯位失去平衡，并且跌倒地上，其后被一架由59岁男子驾驶同沿住相反方向行驶嘅旅游巴碾过，女子头部严重受伤，现场被证实死亡。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被捕，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系跟进调查。警方话，任何人如果目睹意外发生或者有任何资料提供，可致电3661-1346与调查人员联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劳工处至今收到大约670名舒适保员工的求助，主要涉及追讨欠薪、遣散费。他话，如果雇主愿意签署无力偿还书，破欠基金能够好快向雇员发回欠薪、遣散费同涉及假期的费用。但是若果雇主不願意簽署，就需要較長時間，包括要經過勞資審裁處和法庭程序等，才能夠取回有關款項。但是強調，雇員最終都能夠獲得應有賠償。對於舒適寶灣仔分店改為另一個品牌接手營業，孫玉涵說，若果前雇員考慮加入有關公司，即是代表與新雇主簽署一份新合約，提醒他们要了解清楚详情，包括怎样处理与前雇主的欠薪和遣散费等。医管局与中国医学科学院联合举办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医学前沿论坛。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致辞的时候说，国家提出以香港作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特别强调生物医药技术创新，医疗创新可以推动医疗高质量发展，亦都能够成为新质生产力。他说，特区政府会继续积极主动与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合作，在河套港、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平台和先进生物医药技术产业中试转化基地，发挥香港引进来走出去的角色，力争发展成为国际医疗创新枢纽。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暨中国工程院院士曹雪涛表示，海峡两岸在医学前沿领域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希望今后进一步加强科研合作，促进人才交流，分享医疗资源，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优化医疗服务效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中秋节，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有几阵骤雨。中秋节翌日，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随后一两日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至96.9。 FM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音乐，有快乐。 位同学，我系 Miss Ma， 系你哋嘅班主任。今日第一日开学，请你哋介绍下自己啦。 我叫梁继章 Michael。 我系李瑶 Sarah， 佢叫阮仲有 Brian， 仲有佢啊马小球 Little Horse。 知唔知道翻学嘅时间啦？ 知，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 咁喺边度翻学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欢迎大家加入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学校，每日一齐 学习快乐， 上堂啦 ，B B。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不但引领国家迈向中国式现代化，对香港的发展和民生福祉同样极为重要。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发挥好香港一国两制、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使香港可以不断蓬勃发展，并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为国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贡献。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大家好，我是香港绿色建筑议会的主席张天祥。香港绿色建筑周今年踏入十二周年，今年的主题是绿建前行，下一站碳中和。我们希望藉着绿建列车的概念，带领公众游走港九新界的绿色建筑，以及鼓励全港市民一起登上绿建列车，参与减碳行动。我们设计了一系列的精彩活动，让市民认识到绿色建筑的重要性和好处，同埋点样通过行为转变来降低碳足迹，推动大家为实践2050年碳中和而努力，为未来的世代创造一个更可持续的环境。绿建前行探索展是我们首次在香港绿色建筑周举办的展览。展览设有六大主题互动区，当中四个展区透过有趣的互动装置和展板，让参加者探索绿色建筑的生命周期，包括规划设计、施工、营运管理和节能改造。在绿建低碳游活动中，市民将乘坐电车漫游港岛区，途中由绿建专才详细介绍十座精选绿色建筑的特色，同时探讨绿色建筑带来的环保效益。设计和营运方面，这些建筑项目着重可持续性，例如使用环保材料、采用高效能源和善用水资源，在建筑物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尽量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另外，有些绿色建筑的设计还会考虑自然通风和采光，减少对冷气和照明的需求，从而降低整体的碳排放。 绿建低碳游和绿建前行探索展会在9月21至22号举行，详情请上活动网站了解。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If a picture paints a thousand words, then why can't I paint you? The words will never show the you I've come to know. If a face could launch a thousand ships, then whereThere's no one home but you. You're all that's left me too. And when my love for life is running dry, you come and pour yourselfIf a man could be two places at one time, I'd be with you tomorrow and today, beside you all the way. If the world should stop revolving, spinning slowly I spend the end with you. And when the world was through, then one by one the stars would all go out. Then you 现在是10:40，你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二台的2000靓歌再重聚，是一个3小时的音乐节目，逢星期日就开始的了，而今晚当然由9点开始了，一直到12点，即是还有一半的时间我们可以继续跟今天的特别嘉宾陈焕仁 Hanjin 一起呢唱，一起傾，一起風花雪月，真係風花雪月喎！因為佢講咩我估唔到嘅，係我即係大家都會開，即係其實好耐啦，喺香港都有成幾多？15年前啊，嚟咗香港15年，十六年， 08年 啊，即係由新加坡咧就過嚟啦。咁新加坡嘅時候，你應該年紀我喺度諗下，你讀緊大學。会不会要当兵啊？ 要当兵，所有新加坡人男仔都要当兵。 几多岁要知道几多岁？通常 16岁开始就可以当兵，但大部分如果读高中 A level 的朋友就会读完 A level 先，考完 A level 先至当兵。 当完兵就入大学啦，咁样。 当完兵先入大学，系、哦、啦。如果有得入大学嘅话，系啦。 如果冇得入咧， 冇得入就可以做嘢啦。 哦，可唔可以做翻军队嘅？ 可以、 哦、都可以考翻军队 嘅，系啊，系可以做翻军队。有啲朋友系觉得好辛苦啊，服兵役，咁咪索性全职做军人，可以、 哦、 即系个职位会高啲，系啦， 做惯咗啦，同埋嗰两年吓，你咧？ 我冇， 你当完兵咧？ 我当兵，我系拆炸弹噶， 唔系啩？ 地雷组啊， 真系啊， 系啊， 系真噶， 要读好多书噶。跟住俾人成日俾人闹嘅， 哇！因为有机会真系同你做个 炸死自己啊嘛， 系啦，同你净系讲下即系点样拆地雷啦，已经真系有排讲。 好易拆噶啦，而家以前就好复杂，你要攞把刀或者攞支棍。 系咯，我睇戏就系咁啦，我睇戏就系咁啦。 而家一支火箭 ，boom 开咗个三米阔嘅路，跟住随便一坦克车你可以过啦。 开咩？开路，即系等佢爆晒先。 你一定要 射爆晒佢。 你一定要爆开一定。其实地雷最棘手就是你过不到，咁你开到条路咪过到咯。 所谓开路就要整爆晒佢， 整爆是最容易的方法，系、哦、啦。 咁啊系，使唔使慢慢笃啫？ 第一战嗰阵时咧，世界战佢哋有地雷啦，佢哋嘅开路嘅方法是 A B C 跑，跟住咧跑到边度爆咗咧， 你 就 D 跑， 你就死咗， 系啦， 死几个就知道喺边度有啦， 系。是很残酷的， 不要这样，太残酷了，我听起上来都不是很想，不如不要踩地雷了，我们上月亮了好吗？ 好，越踩越亮， 因为我们要飞上去了，我们变了嫦娥，那就好了，因为中秋节来了，我们下个礼拜已经过了中秋了，所以呢我们预祝2000靓歌的朋友都是中秋节快乐， 中秋节快乐， 所以呢我们要找一些歌呢就要但是今日咧就好特別，今日咧就陳冠仁咧就講，即係唔好話講明啦，係全部以爵士樂咧，即係 jazz 咧為即係中心，因為你要開爵士演唱會。咁但係咧，我又覺得我哋香港如果過中秋咧，梗係要聽翻啲中文嘅中秋歌，關乎月亮嘅靚歌，兩樣嘢可以 mix 埋一齊。 可以噶， 可以啊！ 你咪着你着条裙，跟住做嫦娥，我就做兔仔咯。 咦？咁你匿喺个嗰条裙里边，可以一齐飞上月球。 咁会方便啲。 嗰条裙咧系徐小凤借俾我嘅， 系咪？ 系啦，波波裙嚟嘅，可以装好多只兔仔都得。 我唔使俾的士费噶。 系啦，唔使，净系成炸咗一路 OK。Let's fly to the moon。呢只叫月亮代表我的心，我谂全世界、全香港嘅中国人。都会识跟住我哋唱，不过爵士嘅。 你问 why 你有 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移，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的心。 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 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 多谢 Vince 喺个钢琴嗰度咧，将我哋带上去月球嘅轨迹。可唔可以跟住咧，我哋衬翻阿 Hanjin 陈焕仁个 feel？ 今日佢系爵士 feel， 爵士 feel 嚟唱。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移，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的心。 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却想一想，你却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呢只本来好简单嘅歌啊，咁个作者都有曾经特登喺台湾咧就飞嚟香港，咁佢做咩嘅咧？佢又走去揾咗我哋以前嘅唱片公司嘅一个即系总监仔啦，咁佢就系 Ricky Fong。佢点解咧？就因为呢只歌咧，即系已经咧，佢当时咧已经系成为咗全球最流行嘅中文歌，因为邓丽君唱咗啦。咁但系呢只歌其实唔系邓丽君原唱嘅，系一个叫做陈芬兰嘅台湾歌手。咁咧就冇人理嘅嗰只歌。咁就因为呢个 Ricky Fong 咧就系喺玻璃金嘅时候咧就拣咗呢只歌，推荐咗俾邓丽君，叫请邓丽君一唱。邓丽君就中意唱，一唱之后咧就超级大爆炸，全球流行。咁呢个作者咧就即系特登嚟感激，即系多谢 Ricky Fong。故事就是这样的，即不是即全世界都觉得是邓丽君，但是这个我觉得歌不是一定要原唱的。 好多歌都是翻唱红的， 好多 好多， 即系多到不得了。 即系我有一只我以前唱酒吧成日唱的歌叫《Separate Lives》，系原唱是 Stephen Bishop， 系啊， 但系 Phil Collins 唱红。 哦，系啊，好多英文歌仲多咯，嗬。 我谂英文、中文 都 土耳其文都系好多歌系唔系原唱唱红噶，系啊。 哇！即系揾下土耳其歌系点嘅，所以我一只都唔识。 我哋研究一下。 系啊，即系全世界啲一好嘅音乐咧，其实即系无国界嘅。即系等于呢个节目咧，已经系无国界地咧，系 broadcast 去，即系经过互联网咧吓、啊，全世界都可以听紧 live， 或者可以咧隔咗三五七日、三五个礼拜之后听翻阿陈焕仁今晚讲啲乜、唱啲乜。既然咧即系。月亮代表我的心都可以变成有少少唔同嘅 feel 啦。你知唔知即系香港我哋以前细个咧，最流行嘅因为你系新加坡人啊，你未必知道。我哋细个喺个肚嗰度咧，唔系听，因为嗰阵未有月亮代表我的心，系听咩歌嘅？ 听 边一只歌？ 边只咯？ 一定系呢一只嘅。我哋嗰个年代啊，而家呢个唔识噶啦，就咁样嘅。嗰只歌咧，好多个。好多隻歌曲咧都同呢个名嘅，咁但系嗰我哋喺妈妈个肚咧，一定系听呢一首，系咁样唱，系妈妈唱俾我哋听咧，已经系受佢嘅熏陶。我唔知有边时弹咩嘅吓，总之系可以啦。 月光光照地堂，虾仔你乖乖瞓落床，听朝阿妈要赶插秧路，阿爷睇牛要上山岗。哦哦哦哦哦，虾仔你快高长大路。帮手阿爷去睇牛羊， 识唔识呢只？ 虾仔爹哋系咪至于呢个典故噶？ 系唔系虾仔爹哋咧？即系点解咧？以前啲所有咧，嗰啲 B B 咧都叫做苏虾， 系我知 啊，苏虾仔就系咁样，咁所以咧就。所以佢叫蝦仔，你乖嗰份類就，所以變成係蘇，其實係蘇蝦仔。咁啊，蝦仔爹哋咧就又係攞翻呢個 meaning 啦。蝦仔即係話嗰啲漁名啦，啊啲 nickname 就細細個咧，多數咧一係阿狗仔，一係蝦仔，一係阿 B 仔，一係啊即係多數咧牛。以前嘅古代咧就係牛仔啊、羊仔啊嗰啲啦，嚇。 咁死仔計唔計？ 係死仔最多。咁多仔咧，就最多系死仔，就多数咧就唔知点解咧，死仔要系死仔包嘅。 系咯，点解要加个包咧？ 可能咧，嗰啲 B B 嗰啲仔咧细细，我谂你细个都系 叉烧包， 唔系个面型咧， 莲蓉包， 唔系好似个包咁噶嘛，系多数都系包包面， 系啊， 好得意咁啊， 成个人都有个包， 系啦， 一粒包， 系一粒包咁，所以咧就一定系死仔包，你快啲食啦，即系嗰啲咁样。 你知唔知我做过虾仔爹哋舞台剧，我系演虾。毛啊，即系虾仔个仔啊，即系罗海鹏个孙， 阿罗海鹏个孙即系加斯乐个仔。 咁咧，阿罗海鹏试麦，罗海鹏试麦，大家都好似好惊佢咁样。但系咧，佢就同我讲系咁讲故事。有一次咧，因为讲故事咧，唔记得咗出去 stand by， 咁离谱啊！ 系啊， 即系已经系做紧 live 啦。 系啊，好好玩，好好玩。 啊，系阿鹏哥啊，真系一个即系超级香港嘅即系音，即系呢一个系喜剧泰斗。 啊、 即我覺得佢係自梁醒波，唔知道你有冇聽過梁醒波？ 有聽過。 梁醒波之後咧，就有一個即係一個 大雪卡嘛。 係啦、啊，係啊，因為擔翻口大雪卡就係梁醒波，即係、啊、我最崇拜嘅，因為我識佢啦，因為我以前歡樂今宵嘅時候，我細細個入去歡樂今宵，佢仲喺度做緊嘅。咁啊，棒哥正合作過好多添啦，嚇咁啊，估唔到你又做個舞台劇同佢。 人惡不驚綁匪啊，刀仔吉大髀啊， 佢諗噶嘛， 佢類似咁嘅嘢會講咯。 佢以前喺歡樂今宵咧，每一晚都會講一句呢啲押韻嘅嘢，佢自己作嘅，咁咧就次次都講嘅，但係之後。 次次都是無厘頭的，不知道講咩嘅，但係好好笑嘅。 天才 係天才嚟嘅，佢係嚇好好笑，同埋咧好中意現場嘢咯，即係現場爆肚啊。 係係。 咁如果你同佢做舞台劇，你唔忍得笑咧，你就死緊。 冇問題。咁佢個肚好大，所以佢有好多貨剩貨， 好多貨喺個肚嗰度，但係你要忍得笑，即係你唔忍得笑，以前嗰啲歡樂今宵就成日俾佢即係。顶唔顺，即系忍唔到笑咧，就做唔到落去。 你有冇赖过？ 系我唔会，我好彩，我有同佢拍过档做下，即系叫做剧咁嘅嘢。但系我唔系艺员嚟噶嘛，咁咧就佢就开住我嘅。啊，好彩我就冇做吹剧，如果咪死紧，要忍唔到嘅，真系忍唔到。佢无端端唔知道爆一句咩嘢，即 系我好彩，我广东话差，所以我惊唔到。 咁啊，头先嗰只月光光咧，就真系系我哋广东人啊。最即係好傳統嘅，即係廣東傳統嘅民歌小調啦嚇，咁啊媽咪唱嘅， 好聽好聽。 但係即係全講曬以前嗰啲農村嘅生活， 係咯 啊咁啊！但係咧就我哋你同我都係一樣啦，即係聽鬼佬歌大嘅啊，聽英文歌大 係 咁啊！以前佢哋啲都有超級經典舊歌噶嘛， 係啊，好多歌以前咧唔係。是透過電影， 電影多數是電影嘅，嗰陣未興咁多電視劇， 同埋好似電台未係一件事， 電影先嘅，電影嗰啲歌咧犀利啦，咁啊有出電影咧叫做《Breakfast at Tiffany》。叫做我哋香港叫珠光寶氣， 一路買珠寶一路食 breakfast， 冇錯啦，係啊，直情就係咁啊，個名就係咁啊，即係其實嗰個珠寶店嚟嘅 Tiffany 係，咁但係佢改名改嚟嘅，咁啊裏邊咧就有阿柯德里夏平啊 ，Audrey Hepburn， 全世界最靚嘅， 最靚最有貴氣 西方嘅女演員， 佢就唱咗呢只歌，佢仲要喺個樓梯嗰度唱嘅啫，好 casual， 好似今晚咁。 系啊，咁而家我哋就喺呢个角落头度唱啦。 系，我哋喺楼梯口啦，你唱先。 Moon river wider than a mile, I'm crossing you in style someday. Oh, dream. Your heartbreaker, wherever you're going, I'm going your way. Do drifters off to see the world? There's such a lot of world to see.The same rainbow's end, waiting round the bend. My huckleberry friend, Moon River and me. Same rainbow's end. waiting round the bend. My huckleberry friend, oh Moon River and me. All the leaves are brown, and the sky is gray, and the sky is gray. I've been for a walk on a winter's day. On a winter's day, I've been saving more. If I was in LA, California dreaming, on such a winter's day. Pass along the way. Well, I got down on my knees, and I pretend to pray. You know the preacher likes the gold. He knows I'm gonna stay. California dreaming, on such a winter's day. All the leaves are brown, and the sky is gray. I've been for a walk on a winter's day. If I didn't tell her, I could leave today. California dreaming, on such a winter's day. California dreaming on such a winter's day. 非常怀旧的一首福桑叫做 California Dreaming， 由加州，我而家想带大家由加州一路南下啦，落下去南美啊，去 South America， 去边度咧？去巴西。巴西有啲咩好处呢？除咗睇踢波之外，或者有 靚女， 靚女啦，有巴西嗰個咩嗰個 carnival 啦，係嘛，即係好多嘢睇啦，係啦。咁好啦，但係咧，其實我覺得巴西最豐富、最有價值嘅嘢係音樂。不如 show 一隻俾我哋聽下先啦，聽住。 Close your eyes, for that's a lovely way to be. Oh, where are things you had alone was meant to see. A fundamental law let us go whenever two can dream a dream together. You can't deny, don't try to fight the rising sea.The time was 3:30, and when your eyes met mine, it was eternity. By now we all know that the wave is on its way to me. Just catch the wave, don't be afraid of loving me. The fundamental loneliness goes whenever two can dream a dream.Together, together. Ooh. 這個浪都不是很大，這麼短的。 是啊，因為浪太大 會死人的。 是啊，還有會衝衝甩曬啲泳褲啊，咁樣唔好睇啦。 好多時候咧衝浪啊，我發現，我睇奧運衝浪啊， yeah. 我發現佢哋比賽咧個浪太大唔計嘅。 係、 hey. ，你捉個浪咧，雖然你捉得越大越高分，但係原來咧你捉得太大咧係唔計分，係、oh. 啦，所以浪唔可以太大。 滑浪我未滑，滑水我滑過，滑浪唔知點滑，我係我覺得太難，太難啊！滑浪真係。我只系识得一个朋友，佢喺台湾，我搭浪而来嗰叫沈雁，咁、啊、我就净系识呢样啫。不过滑浪咧就真系，好似头先嘅音乐咁啊，嗰啲音乐叫 wave 啊嘛， 系啊， 系好出名噶呢一首， 好出名， 好出名。咁啊，我系想问啊 ，Henry 就陈冠仁，头先咧嗰个节奏咧就叫 Bossanova， 系 啊，咁啊你解释下呢个音乐同爵士有啲咩关系？呢、這个节奏感。 Bossa Nova 比較新的一款音樂的類型啊， 係啊， 咁佢唔夠 Samba， 唔夠Salsa， 唔夠 Rumba、Cha Cha 夠，咁所以佢歷史好新。咁佢紅咗嘅時候咧，亦都啱啱係爵士好紅嘅時候，咁。大家一定會認識 Antonio Carlos Jobim， 係啦，呢、這個超級大師， 係啦嘅大師。咁佢寫咗好多出名嘅 Bossa Nova 嘅歌曲，咁當然唔止係佢啦，有佢之後有一個叫 Ivan Lins 嘅人，佢都好出名。咁一代接一代，但係 Bossa Nova 就因為咧係嗰一期紅咧 ，somehow 佢仲同爵士掛咗鈎。咁、 哦、 好多爵士嘅人，佢都仲要彈 standard， 佢都會彈 Bossa Nova。 係啦， 係啦， 因為我又覺得即係。就算不是聽開爵士的人，聽啲 Bossa Nova， 有個感覺就係好輕鬆愉快，就好似咧真係自己去咗巴西，因為呢個音樂喺巴西即係起源咁啊，係咪？佢都係巴西人嚟噶嘛， 係 係咪？頭先呢位係一個大師嘅 Jobin， 係一個大巴西人嚟。 係啊，佢最得意就係佢。呢款音樂係其實係客廳嗰度生出嚟嘅。 咩意思啊？ 即係意思就係佢哋玩呢隻音樂咧，喺個客廳度玩，佢哋唔會用好大嘅鼓，佢哋唔會用好大聲嚟吹樂器、或者敲樂器、或者唱歌，全部都細細聲，好似個喺個餐台度，你係咁用支筆咁樣。就是咁啊， 系啦，同埋佢个节奏咧就唔系咁简单嘅，即系两个巴先至会重复嗰啲，即系呢度唔好解释啦吓，因为呢啲系音乐，但系就佢就系因为佢唔系太嘅个规律性个感觉啊，好似好随意、轻松愉快咁。你讲得啱啊，喺客厅度玩， 客厅度玩 嘅音乐，即系千祈唔好大声， 系啊， 即系唔系 big band 嚟嘅， 唔系大声就会吵醒隔篱嘅小虾。 就系啦，系啦，虾仔会嘈醒。问佢，咦，咁啊啱晒我哋二千靓歌再重聚喎。因为而家已经系11:14 ，Bossa Nova 啱晒我哋啊，再整多一只。 好啊，好啊， 你介绍下啦。 嗱，呢只歌咧，我记得啊，唱完先讲 啊。因为音乐起咗咧，就真系企唔定，坐唔稳。 So samba, so dance, so samba, bye bye bye bye bye. So dance, so samba, so dance, so samba, bye. So dance, so samba, so dance, so samba,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So dance, so samba, so dance, so samba, bye.Je vais se twister tes mains, mais ne sais ni calypso cha cha cha. So dance samba, so dance samba, ba ba ba ba ba. So dance samba, so dance samba, ba.Bye. samba, vai vai vai vai vai. Sa dança samba, sa dança samba, vai. So dance samba， 咁但系头先咧，但只歌啊叫 samba 喎。Samba 同 Bossa Nova 有啲咩分別咧？ 其實個節奏好相似，只不過 Bossa Nova 係啊，佢多咗一粒咯。 啊，係， 係啦，佢多咗一粒， 多咗一粒， 唔係正規嘅東西咯。 係啊，咁啊， 多咗一粒嘢， 多咗一粒嘢，好似 多咗一粒嘢，好似阿爸爸會好唔開心咁嘅事情。跟住佢 硬住。Anyway。因為呢啲咧都係即係南美巴西啦，同埋就算而家整世界咧都流行咗呢一樣嘢，即係呢個節奏感啊。 係啊，頭先咧，阿大堅同埋西健同埋阿 Vince 咧彈嗰個速度啊，跟住我一唱我就覺得，唉，我哋今日係 Laura Fiji feel 咯。 哇哇 ，Laura Fiji。 係啊，因為我係唱爵士，我出咗呢隻碟啦，呢隻我第一隻碟啊。係 啊，十五年前。 係啊，點解會出呢隻碟咧？因為我驚魚啊，牛底，即係如果出一隻好冷門嘅爵士風格嘅唱片咧，賣唔到都唔怕魚啦。係 啊， 呢個係個主要嘅。 真係啊，就係咁諗 啊，真 係 嘅。 因為呢啲係應該賣唔到噶嘛，即係如果賣得到就喜出望外。 我諗你上嗰啲網站應該賣得到。 話冇啦，而家呢只絕咗版嘅，多謝你送咗幾隻過嚟。 唔使客氣， 係咪？即係呢啲絕版嘢，你連你個樣都絕咗版啦，你個封面個樣都絕咗版。 個樣 都唔係而家呢個樣嘛，你而家變咗大隻佬。以前是肥仔一名， 多谢多谢多谢。 咁你其实你又系你除咗唱啦，话弹吉他啦，钢琴你都弹咗， 唔系好好，冇话大件细件咁，细件大件细件咁好。 不过我今日咧就真系，因为阿健咧， 冇边 即系细件咧，佢好后生啦吓，你都睇到，你系其实佢爹哋系我哋嗰代嘅音乐人嚟嘅， 系 啊，佢我哋系识佢老豆先嘅。咁原來咧就即係遺傳咗俾佢，咁原來呢個後生仔，今日我又發覺原來彈 jazz 咁叻嘅喎。 哦，係啊，我發現咧，因為我開始同一啲爵士嘅學生團體傾偈啦，我發現佢哋覺得爵士好型。 係啊， 但係咧。好似淨係大埔嗰區覺得好型， 係咩、 好似中環嗰邊 又唔覺得型， 即係港島區好似未係。 竟然調轉啊！ 係咪咁噶？ 大埔區反而勁啲啊？點解咁奇怪、啊？ 嗰啲中大啊，嗰啲 哦， 學生好似好中意。 不過係嘅，一般嚟講咧，如果一般唔好話彈音樂樂迷咧，即係可能有啲覺得，即係你知聽音樂都有分品級，即係有等級，自己唔係嘅，佢哋自己定嘅。 哦，係 即係我最興最多數就聽到咩咧？ 咩咧？ 我聽 classical 噶，有啲咧就係有個家字嘅，咁有啲咧。我成你听咩噶？不过多数啲年纪大啲，听 jazz 咯，咁样啦。 有冇人话我听 classical 啦？ 系啦。 有冇人话我听 classical 啦笨？ 即系其实咧，我成日都自己讲啦吓，咁同埋亦都喺收音机嗰度够胆讲，因为其实听音乐咧唔好分等级。 冇啊， 千祈唔需要分，即系你听啫，咁你就算系玩啊，点话啫？即系冇，其实唔可以直接比较噶嘛，你唔应该分等级嘅。总之我又觉得咧，忠于自己啊最重要，因为听音乐咧系为自己噶嘛。我唔系玩音乐，我听啫嘛。咁我中意听咩咧？你就唔需要诶，即系跟住个大众。喂，佢哋听咩又有型喎？我你话斋要好型啊，听呢啲又冇型喎。咁啊就唔需要嘅。总之你中意听你就唔好呃自己。我中意听就听，唔中意听就唔中意听。 但有你知唔知道有啲曲风咧，你听完咧会隐形嘅。 咩意思啊？ 冇话讲笑啫。 系头先呢个，我唔知道你讲乜啊。有时啊， 你话好型噶嘛？呢个冇型噶嘛？ 我有啲隐形，隐形系最低级噶咯，冇咗嗰啲。 我觉得 冇 型，可能隐形仲劲过高级啦， 仲劲过冇型。 系啦， 系啦。咁所以咧，即系有时我以前靓哥咧，系乜嘢型都有，有 K 型都有嘅， 有身型 系啦。咁今晚又有嘅 K 型得嚟，有身型系啊。K 型其实唔系一个贬词嚟嘅， 唔系咩？ 即系系一个即系抬举嘅，因为你个思想咧，因为你 K 型嘅谂法咧，我哋先至觉得好过瘾。 即係覺得好 creative。 多謝， 係啊， 你係其實你係賺緊我啊嘛， 係唔係賺就係賺 賺緊我，係 啦， 多謝多謝，我好開心，我好開心，因為我會 唔係咁容易嘅，多數都係 A 型啊、B 型啊，都血型咁嘅，係咁，但係 K 型係好少嘅， 多謝， 你係其中一個， 多謝，係啦，多謝，原真係英文字母嚟嘅，原來 冇錯，係啊，係又係中又係英。 我是老鹰， 咁啊头先咧就两只都系即系一啲好 standard 嘅、好标准啊、超级流行嘅乐曲嘅 Bossa Nova。咁但系有一只仲流行啲嘅，我细细个已经系俾呢只歌吸引咗。吓、啊，我话真系边鬼个作呢啲咁嘅歌？咁啊呢个作曲家咧好鬼犀利吓。头先你解释过啦，你介绍过佢系咪真系超级 Bossa Nova 嘅之父咧？差唔多。 可以咁讲， 系啊， 我怀疑因为佢好靓仔， 系啊，好靓仔佢，又靓仔啲音乐就更加靓。 如果我靓仔啲嘅话，我可唔可以做到做边咁劲咧？ 哇，差唔多啦，嚟啦喂，佢呢一只咧就超级名曲嚟，因为所有音乐人，专业嘅音乐人都要弹，都要唱，叫做《Girl from Ipanema》。 I'm a shrimp and a share de graça. E la menina que zin que passa. Um doce pra luz com a meu tomar. Moça do computorado, tô só de panima. O céu é balançado, é mais que o poema. E fica mais linda que eu já sei passar.Tu és vazio. Ah, porque tu é tão triste. Ah, a beleza que existe. A beleza que não vê sua minha, que também passa sozinha.Se ela soubesse que quando ela passa, mundo sorrindo se enche de graça e fica mais linda que um jazido amor.Each one she passes goes on.She loves passes a smile, she doesn't see. She doesn't see. She's not for me. Yeah, girl, girl from Ipanema. 又是一样啦，就是说这个歌是所有职业的音乐人都一定识，一定会演奏。譬如晚晚要演奏那些都一定会起码一次。那他的作者呢，刚才你介绍过啦，有些很靓仔那个。 是啊。 那个就是 Bossa Nova 的之父啦。 好像你那么靓仔。 哇，如果是又好啦。我心目中有两个即是作曲家啦，又叻又靓仔。即是Bossa Nova 就是他啦。另外一个就是 Bert Bacharach。 嗯， 好鬼靓仔嘅，但系佢啲歌我好中意，哇，真系，哇，全部都系佢啦，起码讲十几只啦，全部都出名嘅，《The Close to You》啊，系咪啊 ？What do you get when you fall in love？ 所以都系佢，好多嘅，太多嘅， yeah, yeah. 但系佢后生时好鬼靓仔嘅。 What's new, Pussycat？ 好多，咁但系佢已经啱啱就冇几耐之前就又去世啦。 嗯， 啲音乐咧就真系好得意，我都好感激呢啲音乐人，因为如果唔系佢哋咧，即系有咁嘅创作啦，然后咧咁啱音乐就好容易啦，比较容易传世啊，即系话好似你大家录咗唱片啦，咁你呢只十五年嘅唱片咧，以后咧卅年后、三百年后咧都会喺度，但有好多嘢冇咗嘅，因为啲咩嗰啲藏咗喺地下，或者冇人发掘到，或者烂咗，就算啲画会褪色啊，会甩色啊，但系音乐就唔会啊，听翻。几好啊！哇，即系，所以我有时揸车咧，我个心存感激啊！即系多谢嗰个歌手咧，哇！你我譬如我好中意 Matt Monroe 嘅，咁我成日都会听佢，即系好多谢。即系佢又系去咗，佢听亲中意嗰啲都去咗世嘅，点解咧？我唔好知 道。你有冇谂过咧？ 冇谂过。 听广东话嘅乐迷们啦，都同样咁样谂你啦。 我未死咁就 唔系咁嘅意思， 唔系 咁出去大家利是， 唔系 出去大家利是， 唔系即系希望我唔系我系呢、這个我希望，即、就、系、是、我有阵时离开咗啦，离开咗仲有一啲歌喺度，即系等于你录咗啲歌，系、开咗个演唱会，演唱会都好嘅，又系一个 memory 嚟噶， 可以 佢提过系咪真系好咁，所以我系唔会停止做演唱会啊，希望大家一齐啊 enjoy 音乐。好嘛、 啊， 我哋新闻后咧还有半小时嘅二千零个，继续。 到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北角锦屏街有男子企图袭击妻子以及母亲，有警员开枪。警方夜晚九点几接获一个女人报案，指丈夫打佢以及母亲。警员到场处理嗰阵，曾经开枪。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回应有外劳欠薪嘅事件时候话：，本港法例对本地工人同外劳一视同仁。雇主欠薪是违反雇佣条例，他又说雇主出粮需要直接过数给外劳的银行户口，至于有外劳指被取走提款卡，有关情况属于违法，相关部门会严肃跟进，若果犯法会依法追究。孙玉涵又说政策保障本地劳工优先就业，包括雇主需要就空缺进行四星期本地招聘，要给予外劳中位工资，雇主要就每名外劳每个月俾$400嘅培训费用等，强调聘请外劳唔会令到雇主节省金钱。佢又话当局会严格做好把关，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同国家海事委员会证实，巡逻船马格巴努亚号已经完成在海上执行五个月的任务，撤离同中国有主权争议的南海仙宾礁返回母港，但菲律宾将会派遣另一艘船前往有关海域并继续驻扎。菲方说马格巴努亚号返航是为了满足船员的医疗需求并进行维修，

翻嚟二千零九，再重聚最后一个部分啦，已经系接近尾声啦。不过我哋还有大约半小时到啦。我系 Albert， 跟住我哋有编时有阿坚哥同埋阿健仔啊，三个 musician 嚟弹奏一啲咧，平时我哋二千零九好少出现嘅爵士 feel 嘅歌，咁唔系全部爵士歌嚟嘅，咁亦都有好多系非常之流行嘅英文歌，不过咧个感觉。是有啲爵士 feel， 因为我哋今日嘅主人翁咧系特别嘉宾咧，就系陈焕仁。佢有咩音乐都玩嘅，不过咧佢话我将会玩爵士嘅演唱会。咁啊，时间咧就系十月啊，好似唔知六号定七号。 五号 ，OK。咁啊好得意嘅，佢话俾我听咧，嗰啲人嚟睇啦。除了有听觉啦，有视觉就看你有几大只啦。跟住咧有味觉，因为佢话即系开 show 之前咧，呢个都几夹嘅，饮威士忌。 哦，系啊系啊，你会留意到呢啲嘢。 系啊， 你啱唔啱噶？ 我唔啱嘅，不过我闻到个香味，我都几欣赏威士忌嗰种香味，即系 sip 嘅，即系譬如话佢即系饮滴咁多嗰啲，我试过嗰啲靓嘅威士忌，我觉得几好饮。我覺得佢好飲過好多唔同嘅酒，即係有時啲辣嗰啲咧，我就唔識欣賞。咁但係威士忌係非常之即係有個一種獨特嘅味道。 嗯， 正正嚟音樂咧，我都係中意啲獨特味道。 因為音佢夠音啊嘛。 係。系 ，OK， 咁啊，你即系将两个即系音乐嘅好 musical 嘅威士忌咧摆埋一齐，嘅几特别嘅， 够音又够乐。 咁我又惊住咧，即系你作为歌手，你唔好饮啦，系咪？你会唔会醉嘅？ 其实我中意嘅， 即系你饮完唱歌咪会好 feel 啲。 我唔觉得有唔好，但系亦都唔觉得特别有咩好。因为醉了就会可能会递啲嘢出嚟，但系递啲嘢唔保证， 唔知系咩嚟， 冇品质保证噶嘛。 系啊系啊。 咁其实好多人，好多新歌手会觉得啊，饮啲酒会放松啲。其实呢个系一个唔系太健康嘅习惯，因为上台不紧张系。应该靠练习同埋准备，而唔系靠一杯酒。 系啊， 系啦、 啊，会一啲失控嘅，即系唔系话净系唔记得歌词咁简单。啊、即系你个脑如果系迟钝咗咧，喺个台上面系唔得嘅。 同埋有危机咯，因为有啲台有啲危险噶嘛，有机关，所以唔小心 成日都会发生啦。最近 系啦、啊，所以饮少啲酒会。 千祈咁起晒，完全应该唔好浸。不过以前都我哋有啲同行。啲巨星咧都話，佢不過佢又唔係登台，佢係錄音之前啊，咁啊即係令自己輕鬆啲咁樣。 有。 Anyway， 我哋今晚咧就酒不醉人自醉，我哋會 enjoy 呢啲好嘅音樂。咁有啲歌咧就大家咧唔好以為啊陳明仁今晚唱曬啲英文歌，甚至唱埋啲爵士嘢。其實如果認識佢咧，我諗大家都好認識佢咧，都好多年喺香港。在个音乐圈那里他作过无数那么多歌，其实你开始即是刚才你解释过啦，你未唱之前是作歌给人的嘛、啊、也都提到陈奕迅即是都去到新加坡找你，大家在这里不是说 jam 歌，而是大家在呕呕呕了这些音乐出来。 我呕啫， 你呕 他会回酒店的。我就系啦，我就争取机会瞓录音室玩两串带，系啦。 哇，即系你中意嗰啲嘅。 因为好贵啊， 哦， 系啦，所以入录音室先有机会玩。 佢俾钱啊？ 其实我使得越多，咪赚得越少咯。 哦，系喎， 系咁。 你爆咗，咁你同佢勾咗啲咩歌出嚟咧？陈奕迅你最即系佢流行嗰只啦。 嗰隻碟叫反正是我，係佢第一隻台國語碟，咁亦都係我第一次做監製，所以我好感激佢。 OK， 好多個第一次都係佢獻俾我，亦都係我俾咗佢嘅。 哇，非常之即 係第一次做監製，第一次做演唱會嘉賓喺澳門， 哇，都係你， 好難忘嘅， 好難忘， 好難忘，因為演咗唔知百晚，慢慢剪頭髮。跟住， 因為理髮師好喜歡剪我的頭髮，剪到不知道第四第五晚剪到沒有頭髮剩了，他就薄薄了再剪，這 樣也有的， 好好玩， 這麼喜歡剪別人的頭髮的，那是什麼人來的？ 他是大師。 不要介紹給我們認識，我已經少了。咁你同陳奕迅嘅關係真係好微妙，亦都好即係好有意義嚇。即係佢又因為你，你又因為佢。咁有隻歌你一定要唱啊，你唱啦，就唔係佢唱，係你寫嘅歌。呢隻咧大家都識嘅，邊時佢哋喂寫啲好熟噶，叫做《愛是懷疑》， 唔係《愛是永恆》咩？ 愛是永恆，唔需要懷疑啊！我一啲都冇懷疑。 先啦，健仔话佢好中意呢首歌， 好、oh, okay. 多谢健仔。 而家健仔就弹紧个 piano， 系啊系啊，佢弹紧就系、是我之后有改过演绎嘅一个版本。 OK， 咁呢个版本今日呢个演出就献俾阿健仔，大家俾阿健仔掌声， 系啦，好多掌声定好少掌声啊？好多。 好好细声，但系好有深度同埋热情嘅掌声。 几下啦 ？Yeah， 我嘅掌声系咁嘅。 系咯，呢啲系跌落水浸亲啫。OK， 爱是坏。 我能漂白，我心中的依赖。你我当初也不必那么爱，我能敞开把真相说出来，这一段故事不会太精彩，种种意外我能够明白，那生存意又何在，我能推开这一切的未来，我干脆辞掉工作买大财。Because 爱是妒忌，爱是怀疑，爱是曾近乎幻想的真理。Because 爱是游戏难弄叛逆色变，把这游戏看得太仔细。表白，我心中的依赖，你我当初也不必那么爱。我能推猜，把真相说出来，这一段故事不会太精彩。种种意外，我能够明白，那生存意义又何在？这一切都未来，我干脆辞掉工作买大财。Because 爱是妒忌，爱是怀疑，爱是曾经乎幻想的真理。Because 爱是游戏，爱能叛逆色变，把这游戏看得太仔细。Like sometimes I don't even know who I am anymore. See, what's the point being in love anymore? It's a game, what a shame. You make it lame by going insane about it. Love ain't what you say about it. It's about what you do about it. So get with it, stick with it. And if you still can't understand, well, then forget about it. Sometimes all you do to me is look like you got something to say. But that makes sense when you move your lip. All you do is get pissed at me, destiny.Wonder why I'm still here with me. Sometimes all you do to me is look like you got something to say. But that makes sense when you move your lip. All you do is get pissed and be damn. Take it easy because 爱是妒忌，爱是怀疑，爱是做结婚幻想的真理。Because 爱是游戏 ，and I know penny so pure， 把这游戏看得太仔细。Because 爱是妒忌 ，Because 爱是怀疑 ，Because 爱是妒忌 ，Because 爱是怀疑。 转咗俾陈奕迅嘅一只《爱是怀疑》之后，又有 You in My Life。 Once we began, then it ends. You won't know till you try.Days into weeks, into months, years as years go by. We've walked too many roads to feel blisters grow. The memories like tears have dried.Regrets disappear like the clouds with you in my life. Begin within an end. You won't know till you try. Days into weeks, into months, years as years go disappeared like the clouds with you in my life. 今日我哋特别嘉宾。新加坡一路嚟咗好多年喺香港嘅音乐坛，我哋嘅音乐鬼才，我希望咁形容佢。Hanjin， 似乎我哋嘅音乐世界 好似接近尾声，但系其实刚刚开始。We've only just begun. We've only just begun to live. White lace and promises. Kiss for luck and we're on our way.Before the rising sun, we fly. So many roads to choose. Start out walking and learn to run. Won't let me go.Sharing horizons that are near to us, watching the signs along the way, talking it over, just the two of us, working together day to day, together, together.Smile, so much a life ahead. Find a place where there's room to grow. Yes, we just begun. Sharing horizons that are new to us.Watching the signs along the way, talking it over, just the two of us, working together day to day, together, together.We smile, so much a life ahead. Find a place where there's room to grow. And yes, we've just begun. 我哋啱啱开始，唔系啩？睇个钟已经系11:55。咁其实我头先讲过啦，吓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陈焕仁嘅音乐都系啱啱开始嘅。节目虽然接近尾声，但系我哋仲有少少时间咧，希望大家有个甜蜜美梦啦。多谢你收听我哋接近三小时嘅音乐节目。多谢我三位拍档啊，坚哥、阿健仔同埋 on piano 嘅 Vince， 到最后真系好似呢只歌一样。 The days of autumn splendor, those moments warm and tender, was it too beautiful to last? The love we shared together, the dreams we dared together.Was it too beautiful to last? Walking hand in hand, the dawn discloses we were dreaming of a land where love reposes, castles are made of sand, like winter roses have faded to die.My darling, like you and I. My darling, where are the sweet Septembers The joy my heart remembers, lost in the shadows of the past. The rainbow arched above you, the sacred words I love you. Why did that dream go by so fast? Walking hand in hand, the dawn discloses we were dreaming of a land where love reposes with castles made of sand. Like winter roses are faded to die, my darling, like you and I. Discloses we will dream another land where love reposes of castles made of sand. Like winter roses are faded to die, my darling, like you and I. My darling, where are those sweet Septembers? The joy my heart remembers, lost in the shadows of the past. The rainbow arched above you, the sacred words, I love you. Why did the dream go by so fast? Why did the dream go by? Why did the dream go by? So fast. 希望大家有个 sweet sweet dream. 多谢 Hanjin, 陈婉柔 ，Thank you very very much. 多谢三位拍档，多谢心机旁边嘅朋友。Have a good night. 晚安， 晚安。Good night.